第十九课，可以试试吗？一，课文。一，可以试试吗？我看看羽绒服。 你看看这件怎么样？又好又便宜。 这件有一点长，有短一点的吗？ 你要深颜色的，还是要浅颜色的？ 浅颜色的。我试试可以吗？ 当然可以。 这件太肥了，有没有瘦一点的？ 你再试试这一件。 这件不大不小，正合适。颜色也很好看。二，便宜一点吧。这种羽绒服怎么卖？ 一件400块。 太贵了，便宜一点吧。200怎么样？ 200太少了，不卖。可以打8折，你给320吧。 300行不行？ 给你吧。 二，生词。羽绒服。又。又。便宜。长。一点儿。短。深。浅。是，可以，当然，肥，胖，瘦，合适，好看，种，打折。 六，练习。 一，语音。 一，变音变调。 当然。坦然。试试。实时。 合适。何时。便宜。便利。 二，多音节连读。 太贵了。太对了。太好了，太美了， 太瘦了，太肥了，太远了，太大了。